普羅政治民生起義。My Radio 2014。 咦，你咪 Shadow？ 唔系 Shadow 咯 ，Shadow 靓好多。 唔系、哦，星期六晚11点，My Radio 达人在线、哦，我有睇你噶、哦。 你睇下你啊，做埋啲咁嘅字幕，而家真系都有人认得你啦。喂，走啦！ 欢迎下次光临，仲唔快啲去做嘢？ 逢星期三晚9点至10点，有我 Janice 同埋蔡淑梅医生同你讲人心，讲人生。再同你剖析政治。 好，翻嚟第三節啦。咁呢一節咧就破咗以往我哋慣例咧，我哋講少國際新聞啦。咁咧就有單新聞都幾新鮮熱辣嘅，就係一套戲咧就叫《Interview》啊。咁啊，中文都未有翻譯噶啦，咁就戲亦都未上。咁簡單嚟講咧，個故仔咧相當之搞笑嘅。就話説咧，有一對即係電視嘅製作人員。咁咧就有一個清談節目，好似我哋咁樣嘅。咁咧跟住咧就唔知點解咧，呢個真人嚟喎，呢個角色就係吸引到咧北韓嘅金正恩。咁咧就叫佢哋咧就走去同佢一齊做節目。咁呢個戲橋咧就話咧，佢哋就俾呢個中央情報局咧就收買咗兩個電視製作人員，就去到咧就暗殺金正恩咁樣。咁你聽落去咧，即係以我哋香港觀眾嚟講，這個就冇乜吸引力嘅。咁但係竟然呢件事咧就搞到天翻地覆，即係呢兩日嘅事添，就話咧，即係呢間公司出品呢個戲嘅公司就係 Sony 啊，新力。咁就當呢個消息或者呢條戲橋咧就揚咗出去之後咧，或者套戲咧拍好之後咧，就發現咧呢個 Sony 嘅公司咧就俾人 hack 咗，我唔記得具體 hack 邊度啦。咁就即係嗰啲用户咧就唔知係咪用過資料定點樣咧，就被 hack 咗啊。咁咧就當然啦，而家聽落去咧就話初頭就以為係啲黑客啦咁樣啊，即係或者唔知邊個地方黑啦。咁但係原來咧聽講咧，而家最新嘅消息咧就 Sony 就跪低咗啦，呢套戲咧就唔想。咁咧就跟住咧就懷疑咧就佢被 hack 過咧就係、是。北韓嘅一啲有關嘅一啲 hacker， 咁呢個咧當然咧就證明咧，即係呢個獨裁政權咧係幾咁個威力幾咁強啦，要罵佢怕真 係。以前就係詹姆斯邦電影都做過一次北韓嘅，嗰次就冇事。 咁但係咧，即係呢個咁嘅情況咧，就對於網絡嘅用戶嚟講咧，都有少少即係恐慌嘅嚇。啊，原來間公司咁大嘅咧，都驚呢啲嘢嘅喎，真係嚇，都怕一啲咁嘅壓力嘅喎。咁點解我提咧？因為咧，即係近排咧，我又覺得咧，用咗 Facebook 我有少少驚。就係阿錦唔知有冇即係留意一樣嘢，就係咧。呢、這個 Facebook 嘅老闆 Mark Zuckerberg 咧，係好中意獻媚中國。 係啊， 即係一聽到阿習近平去嚇、啊，即係同佢哋打交道咧，已經哇，即係成個人飄飄然咁樣嚇、 打埋佢著作嗰度， 包埋著作添。咁所以咧，如果你話即係一旦呢啲 IT 公司遇到呢獨裁政權咧，又唔係好似我哋諗得咁輕鬆喎。 其實有可能是跪低的。如果你說即 Facebook 跪低，陳雲第一個是受害者來 的。沒事，我很安全。 你很安全。 經得任何風浪。 經得任何風浪。因為我發覺你一樣東西，你都 挺高風險的。 你所有最堅的東西你放在 Facebook 的。 沒所謂，我就是公開資訊，公開你各方面看，你沒有了都可能北韓都不舒服，都沒得看。 喂，但是 你有沒有後備的？你那裡 沒有。 哇，榮啊！即換言之，你而家去即寫上喺上面嗰啲，如果一旦咧就冇咗之後咧，就揾唔翻嘅嘛？ 有佢啦，有當然有其他人存在，但係嗰啲就隨時寫得翻嘅，同埋就即係俾讀者嗰一刻睇嘅啫。 咁但係你嗰度好激噶嘛？全部啲嘢， 即係其實温和， 温和， 好正常啊！要嘅嘢，要翻我哋香港要嘅嘢，有幾激咁樣，又唔係要攞中國嘅嘢。 係啊，嚇！咁而家我即係呢度咧就補充翻頭先我講啦，就 Sony cancels theatrical release for the interview on Christmas。咁啊，未必係套戲唔上到嘅，就係喺嗰個聖誕最低檔嘢冇啦。咁但係如果冇呢個檔期，佢都幾大鑊嘅。咁而且咧睇落去咧就話咧。即係其實都唔止間公司驚啊，連戲院都驚啊！ 哇， 係啊， 我真係驚唔知道發生咩事啊！即係你人群聚集嘅時候， 係啊嚇。咁就有個講法就話咧，而家官方嘅美國官方嘅睇法咧，就係呢個咧係北韓策劃嘅嚇，就對呢個 Sony 公司嘅一個黑客嘅攻擊係嘛？咁呢個有而且係咩嚟㗎啦？呢個就係、是。白宮的國家安全委員會就冇得報冇提呢個北韓嘅名字，咁但就有少應該係暗示北韓嘅啦。好，咁呢個就順便提一提啫，咁大家要睇即係小心呢啲獨裁政權嗰種咁嘅威嚇嘅方法啦。咁至於國際新聞方面咧，其實琴晚咧就晏少少一個嘅心，即係比較轟動呢個消息嘅就係咧，即係美國同古巴咧而家商討緊咧，就即係嗰個關係係正常化， 恢復即係恢復邦交啦。 咁啊，咁對呢樣有咩睇法？ 都覺得幾意外啊！ 意外 啊！之前冇乜徵兆 喎， 呢啲嘢梗係冇徵兆，有咩有就冇得做嘅，結果係死㗎啦！呢啲 有就各方面反對， 各方面反對㗎啦，即係等於中，即係尼克遜派基辛格去訪華密使啫嘛，一樣就冇得搞啊！呢啲嘢， 奧巴馬同路爾即係傾咗一個鐘頭電話咁 我覺得其實呢單嘢咧，即係幾多嘢喺入邊睇得到嘅。即係當然你可以純粹同古巴嗰個本身嘅政治制度或者經濟嘅問題去睇啦，咁但係佢後面有好多怪政治，即係甚至你可以睇到一啲同中國有關嘅嘢。咁但係第一樣嘢咧就係呢個新聞本身咧，即係今日咧就掘咗啲料出嚟啦，啱唔啱我就唔敢講。咁但係咧佢其中一樣嘢就話咧，其實今次呢、這個叫做回復正常關係呢個咧就梵蒂岡都有出嚟嘅。咁就而家呢位教宗咧，Francis 方濟各就。攬個公婆上身啦，咁佢哋話都佢有份搞嘅。 古巴應該都係天主教國家， 唔係佢以前西班牙咁啊，一定係嗰個天主教嘅勢力係，即係都喺佢革命之前都叫做相當之即係有實力嘅嚇。咁我諗嗰度都多唔少遺傳咗一啲即係呢啲南歐嘅一啲宗教嘅力量喺度啦嚇。咁至於話咧，即係嗰個美國方面個動機咧，咁就。又不是太難明白的，就觸發點好像就話咧，個咧就美國特務咧就困咗幾年之後咧就突然間放咗，之前嚇 交換 係啦，交換咗嗰個囚犯啊嘛， 即係都係間諜啊， 特務嗰啲 其中一個商人 嚇。咁後邊咧其實即係牽涉好幾樣嘢啦。第一樣嘢咧就係大家如果知道咧，其實咧就流亡去喺古巴流亡去美國嘅呢啲移民咧。即係無論佢第一代、第二代咧，其實都好反對即係而家呢個古巴政權嘅，因為呢個係國仇家恨嚇，嗰陣時俾人搞到冚家產，先至即係漂洋過海， 亦都係共和黨票倉嚟㗎 啦。 所以我爸爸可能佢覺得完全冇顧忌，華爾街人都唔會投。 佢可能覺得即係呢個希拉里都唔睇唔順眼㗎啦，即係整蠱你先嚇。 即係純粹 嗱講笑，呢個講笑啫嚇。即係奧巴希望奧巴馬唔好介意啊嚇，如果佢有聽嘅話嚇。咁但係咧即係。即係無論點好啦，呢個係一個歷史嘅功績嚟嘅。即係大家如果有聽呢個節目或者聽我同阿陳雲做節目，我哋對奧巴馬嘅評價都甚低嘅一路，即係覺得呢、這個咁，但係起碼今次咧呢一個都算叫做一個功績啦。 都算係即係將一個共產國家係拉向 邦交正常化，之後就會有經濟改革，都會利益到當地人民 的。嗯，但如果從古巴來講，亦都是即係相當之容易明白嘅，就係、是、你搞咁多年啦，你搞咩出嚟？唔係講你搞外邊嘅，你搞你自己嗰個國內嗰個經濟， 好艱難嘅。見過啲紀錄片好艱難。 你去過你一知啦，即係通街又係叫你唱美金啊，嗰啲咁嘅嘢。 同埋啲車仲係六十年代留低嘅， 50年代先，即係革命前嘅。 當然有些人會覺得這個未必完全是壞事，嗯，起碼個環境不會污染，又或者即那個生活的方式， 國民醫療做得挺好， 是啊是啊，是啊，這個即外面都很肯定的，第一樣的醫療，第二個教育，但是個國家是要前進的，要前進的就是第一樣的，就是你不可以一個人即經歷了革命幾十年了還站在這裡，你自己都即是步入晚年啦， 難堪嘅。以前見到卡斯特羅喺晚年仲可以企喺風雨之中同啲士兵演講8小時啊，真係難堪嘅。 咁而家唔 當然佢覺得好威啊！ 而家就係即係已經去到另一個階段啦，就係、是、你嗰個國家你去到一個咁嘅階段，嗯，你需要去前進。咁喺前進嚟嘅時候，你首先要一樣嘢就係要美國佬要肯泵水入嚟，或者投資，或者你唔好俾佢搞你，係咪？咁另外一樣嘢就係證明一樣嘢，你唔可以長期靠俄羅斯，甚至連中國都唔得。嗱，呢個我就講過中國嗰個度，因為前一排你唔知道你有冇留意，就係阿習近平去過噶嘛，又攬頭攬頸嘅，哇！即係你 啱去完就已經背叛咗佢啦， 即係你 啊，呢啲係 好似寄望呢個中國打即係打救咁樣， 係嘛？現實政治就係 咁，但係你嗰個國家畢竟係離你好遠，唔係香港嗰度，唔係香港啊，嗰度就近。真係好似呢個即係香港同呢個羅浮 渠咁啊！搭個船仔，即係自己挖個船仔就去到美國。 係啊，嚇！咁所以嗰個影響力一定喺嗰邊嚟咁樣嚇。咁呢個係證明一樣嘢，就係咧，你個經濟制度係如果係唔得嘅，係落後嘅時候，你始終到一日你都要面對呢個現實嘅嘛。嚇，你唔可以覺得話我當其時我哋革命係好有理由好啱，而且出嚟嗰啲都係英雄咁樣。咁但係咧，即係個現實話俾你聽，就係呢樣嘢唔可以延續落去嚇。咁如果講到咧，即係呢個即係復交呢個咧，其實係一個相當之有歷史意味嘅一個過程嚟嘅。又記得咧，就係1963年嘅11月22日，就係金乃迪遇刺。咁喺呢個之前咧，即係前大概10個月到一年度咧，就係珠灣事件啦。 即係個古巴嘅火箭基地，唔係 飛彈基地。 飛彈基地。 飛彈基地。咁嗰個就係一個即係危機嚟嘅。 未 係嗰個在之前，嗰個仲係之前，嗰個仲係之前。 再一年。 再咗一年 啦。 嗰個就古巴飛彈危機。 62年嘅飛彈危機。 咁個事件本身咧，其實就一連串有嗰個因果關係嘅。第一樣嘢就係咧。一到呢個卡斯特羅上台嘅時候咧，就美國嘅即係政府啊，以金乃迪為首，想對冧佢。咁咧就CIA出咗條屎橋出嚟，就話咧即係發動一啲人咧，即係走去攻嗰個珠灣嘅時候咧，上岸就搞掂噶啦咁樣。咁但係發覺咧上岸之後搞唔掂，就俾人打咗轉頭。咁打剩嗰啲咧就俾人笠咗啦，咁跟住坐好多年監啦咁樣，打唔即係冇俾人笠到，係打死咗啦咁樣。咁自此之後咧，就跟住即係呢個美蘇嘅關係又惡化，同呢個古巴關係惡化啦。咁跟住咧，搞冇幾耐咧，就無聲無影之中咧，就聽說呢個蘇聯咧部署咗呢個即係可以射到華盛頓嘅飛彈度。咁仲唔係聽說㗎啦，係堅嘢嚟嘅。咁咧就一聽到之後就騰雞啦，話嗰幾分鐘到喎，咁樣咁點搞咧？咁樣就即係諗其中一個方法啦，就打佢。咁結果呢個金乃迪就否決咗呢樣嘢，唔打得，因為一打上嚟唔知邊個大鑊啲，係嘛？ 真係撳飛彈 嘅，真係撳飛彈嘅咁樣。咁於是乎咧就撳暈啦，咁撳暈咧又磨一排，咁但係發覺咧最後咧原來係克里夫跪低嚇，咁，那個事情咧就咁樣。咁跟住過冇幾耐之後，金乃迪就被暗殺死咗啦 嚇。 咁呢啲係咪因果關係咧就唔知啦，即係話佢個暗殺同呢啲事件有冇關係唔知啦。咁但係 anyway 咧，嗰個喺卡斯特羅上台之初。而到到依家佢仲喺度，佢未死喎。 係啊， 只不過 經歷咗11個美國總統。 即係你話，你睇呢個獨裁政府個生命力幾強咧？即係佢仲坐喺度，不過隔離即係換咗11屆總統啦。 換咗個細佬做 啊。不過即使咁長，佢今日都要面對現實，就係佢要轉。咁另外一個咧，就係又係歷史人物嚟嘅，就我唔知今日長毛點睇呢個問題咧，就係即係佢成日坐喺心口嗰個捷古華拉啊。咁當年就係。即係而家呢個古巴政權嘅其中一個 始創人嚟嘅。咁結果喺六幾年，即係六十年代後，其實打死咗啦咁樣嚇。咁結果就喺而家呢啲人咪煙消雲散咧？即係你搞咁耐，搞咗成幾十年啦。咁結果你而家哦，原來你咪又係要行翻嗰條即係資本主義嗰條路啊！如果講得唔好聽啲，不過有一個即係唔同嘅地方咧，即係我唔係完全話一面倒去講話，即係對與錯，而係話。你嗰個革命本身其實一定嘅因素就係嗰個民族革命， 嗯、 即係我總之無論點講，我係要我哋古巴人， 即係個民族獨立、民族族群意識。 我唔會俾你美國佬攣住我嗰個經濟嗰、那個嗰、那個命脈，係嘛、 其實即係如果一般觀眾唔係太熟嘅話，就咁睇《教父續集古巴》嗰段已經講到點解會有個革命發生，因為所有美國嘅投資，即係佢當咗係一個後花園一樣啫，就同而家香港差唔多嘅啫。 我想到香港為期不遠的那種咁嘅狀態啫，嗰度就係、是、你中意啲咩狗屎垃圾過曬嚟啊嘛，嚇啊中意去嗰度啊 ，pet pet 夫又過嚟啊嘛，而且以前嗰度有賭場啊嘛，係嘛嚇，咁即係我諗，如果唔係淨係香港，就加埋澳門啦， 嗯， 香港加澳門就係嗰個咁嘅狀態， 嗰種模式嚟 嘅，咁所以嗰即係唔係否定嗰陣時話佢搞嗰個革命咧係錯誤嘅。如果你純粹從嗰個民族革命嚟講係 OK 嘅，只不過話你民族革命之餘，你選擇咗呢一條咁嘅即係共產主義嘅道路，呢個就而家證明 係。其實啱啱開始即係革命冇耐，美國唔係即刻反面嘅。其實係有一樣嘢傾唔掂數，就係即係古巴嗰陣時係想國有化曬所有美國嘅投資。係啊， 留唔到手嚇。咁同埋嗰陣時嘅意識形態係咁樣噶嘛，就總之乜春嘢都國有化，就以為搞掂啊。咁另外一個就係如果你係咁嘅時候咧。你跟美國佬搞唔係，你咪一面倒倒向蘇聯咯，係嘛？即係或者中國啦，係嘛？咁而家證明呢樣嘢，哦兩個救你唔到嘅。咁喺呢個兩個救你唔到之餘咧，就俄羅斯都開始大鑊啦。嚇！咁如果大家有留意新聞嘅話咧，就知道咧，第一樣嘅油價就跌到平天白林啦，跌到而家好似50幾蚊桶啦。啊，不過仍然都好貴。咁但係咧，俄羅斯嗰個利率就已經係飆升得好犀利 嘅。盧布嘅貶值貶咗唔知七成定五成定七 六成 六成 六成嘅嚇。嗱，今日咧我嚟嗰陣時候咧就喺新聞睇到一樣嘢，咁啊普京就講啦，咁而家呢個情況咧就需要兩年咧，就會復甦嘅咁樣。咁我聽啲説話咧，我一定係調轉聽嘅。佢其實就講俾俄羅斯嘅人聽，呢兩年你好辛苦你哋大家，唔係兩年之後復甦，係呢兩年你好難頂。 因為過去係靠呢個售賣呢個天然氣同石油維持嗰個外匯收入，跟住用嗰啲錢嚟到做國民福利，咁啊買啲人民幣，即係佢又用沙特阿拉伯國家嗰種方法維持福，即係用賣能源嚟維持福利咁啊，就交換個政權穩定。但係呢套嘢你一旦外邊嘅能源係增產，即係產油國即係沙特阿拉伯聽美國嘅説話咁增產嘅時候，你就係俾人撳住。 嗯，咁簡單嚟講啦，即係有而家即係市場好得解釋嘅供求問題啊，有其他因素咁，但係冇講一樣嘢就原來想對冧俄羅斯咁樣，即係你呢個就即係個人推測啦。咁但係咧，即係呢個呢樣嘢證明咗另外一樣嘢就係咧，蘇花到到依家咧21世紀啊，全球嘅唯只有一個超級強國就係、是、美國。 我都冇辦法，這個美金好簡單，就以前啲法國嘅研究人講就係美金係 oil dollar 啊，即係直接係同石油掛鈎嘅嘢嘛。咁石油就係整個工業嘅命脈嚟，你點同佢玩？ 咁你至於話即係俄羅斯嘅盟友或者點樣都好咧，咁我諗喺呢件事上面咧，其實佢有客觀效果嘅，就係佢俄羅斯都會越嚟越想同中國走得再近，係嘛？咁可能即係如果中國又覺得自己係大國崛起咁，又覺得可以挑戰下美國嘅，即係呢啲單一嘅超級強國地位咧，都可能試下去做嘅。 即係仲有鋪呢個普京人咁。 係啊，普京人咁樣係嘛？咁但係呢個係 test 到，即係究竟而家中共領人個現實嘅意識有幾深刻啦？即係講就大國崛起，咁但係咪真係做起上嚟真係大國崛起咧？其實就慢慢可以睇得到 嘅。講佢要維持講，實際上佢資源都要維持講，即係等於我哋話，你估政府唔知道俾公屋年青人係搞唔掂，但係佢係要俾，因為佢政府嘅個 work 係要咁樣行，即係個工作係要咁樣行，即係等於一個話大國崛起，唔通忽然間我哋面對現實，我哋係一個弱國嚟嘅。 嚇，唔係如果咁講有客觀效果，真係跪低嘅大佬，真係你哇衝到咁狠，突然間人哋又睇你唔起噶嘛，咁睇你唔起就好多嘢同即系会同佢对着干噶嘛，咁所以嗰、那个即系大个崛起嗰个咧，其实佢慢慢佢会形成，原本系假都会变成真嘅，即系你好多即系呢啲姿态咧系要 真的撐下去的時候你才繼續維持到這個大國崛起的假象。是但是這些事情呢不多不少我覺得、就是、對香港來說都有一些看法的，就是呢、就是很多人會跟你說跟你跟美國佬不什麼的，或者英國佬 不會怎樣的。咁我哋以前都講，我哋都部分相信。你對於個行政部門嚟講，你譬如對於英國首相金馬倫或者美國總統奧巴馬，佢梗係即係多事不如少一事啦，都唔好咁煩啦。 中美關係幾好啊，即係幾多流水油水俾美國佬啊。 咁但係咧，你到一旦咧，你將一個正常嘅秩序全面顛覆嘅話咧，咁其實呢個咧，即係你唔好睇輕美國嗰個環境嘅能力嚇。咁、阿簡就其實對呢樣嘢好清楚啦，即係第一次世界大戰嘅原因係咪德國佬想挑戰呢個英國嘅霸權地位，海上霸權？ 其實唔到得佢挑戰，因為佢喺貿易上面已經係挑戰緊英國噶啦。佢如果冇一支海軍嘅話，即係同英國 就冇得嘅話，其實貿易嘅問題上面咧就冇得砌咁樣係咪啊？咁但係咧，而家就即係佢嚟呢個1914年咧有八年啦、其實大家就即係必須係。即係可以吸收你經驗咯。 實質上即係而家強國同埋美國嗰個海上嘅軍備競賽，同當年英國同德國嗰個規模差好遠 嚇，冇得比， 瘋狂嘅簡直係 冇得比，叫做冇得比嚇。咁、你連啦，你大佬俄羅斯都跪低啦，咁你喺軍備上嘅即係嘅細佬啊，你買嘅又係俄羅斯嘅次貨，你抄 烏克蘭買嘅航空母艦，咪仲係借香港嘅公司嚟買嘅，呢個醜怪到咁嘅。 咁你又如何即係覺得話可以呢個中美必須一戰咧係嘛嚇？咁所以就冇得戰嘅，即係如果你從呢、這個即係而家呢個咁嘅狀態嚟講 係 嘛？ 但唯一就驚就係嗰種佢製造咗呢種咁嘅大國崛起嗰種極端民族主義情緒係會。騎虎難下，咁要佢焗住要打咯。 咁我覺得咧，呢個打仗嘅機會咧，又唔係咁高嘅，因為咧，你唔好講打咩，一打起上嚟，你好多嘢都穿曬崩噶啦。你唔同以前話英國對德國嗰個人，你真係堅嘢嚟噶嘛？真係打得嘅問題。 而家啲貴族唔會真係將啲錢擺曬喺英倫南海。 你唔會以前嗰啲德國嗰啲，你講嗰啲 Bismarck 啊或者 Juncker 所以你擺曬錢喺英國嗰啲。 唔會去英國留學啊嘛，喺咗去巴黎啦。 係啊係啊，咁所以嗰個咧，即係我只係想講一樣嘢啫。你從呢個古巴或者俄羅斯嚟講咧，你必須要去。即係諗清一樣嘢，今時今日所謂不斷向你灌輸，你冇邊個唔得，話第一大國崛起，或者幾時幾分呢個中國會取代美國成為世界第一嘅經濟強國呢啲，即係大家其實係要真係好清醒去諗下講呢嘢嘅動機係咩嘢先啦嚇， 即 係 吹風概念股嚟， 係啊嚇。滬港通啊，陳偉話滬港通嚟嘅呢啲係。好，今日好多謝曬啦，咁就假期將至啦，就即係老實講都要即係休息一下嘅，咁但我就唔係休息嘅，我就只不過去台灣公幹嚇，咁就即係希望咧就台灣公幹完翻嚟都再同大家見面。咁下個禮拜咧就起碼禮拜一咧就阿泰同阿錦咧就會同大家做節目嘅。咁我建議嗰個節目嘅名字叫太緊張。 講阿錦呢個講法，其實呢個係一個懶音，呢個係陶君衡嘅懶音嚟嘅。我叫即係用翻近或者叫近比較好，即係近年真係正音 啦，係嘛？唔緊要啦，係即係講咩都好啦，總之有節目聽啦嚇。咁大家唔需要話，台長放假咁啊嚇，即係搞到冇節目聽咁啊。希望咧你哋喺禮拜四都做埋，好嘛？盡可能安排呢樣嘢嚇，否則我又要花心思去填補呢個空隙。 Okay. 好啊，咁啊，即係再一次祝大家聖誕快樂，新年快樂嚇！嚟再見，拜拜。